捉赛场瞬间，回味体坛经典，用声音记录体育，用体育震撼人心，体坛传记文学。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体坛传记文学，我是夏萌。今天的节目我们将继续为大家讲述由白刚演播的中国女排功勋教练陈忠和的自述《校队人生》。陈忠和一生与排球结下不解之缘，1979年至2000年，他曾先后担任国家女排陪打教练、福建女排教练、国家女排助理教练、福建女排主教练以及国家女排教练。2001年初，五朝元老的陈忠和出任中国女排主教练。在国家队工作的20几年中，陈忠和与中国女排荣辱与共，经历了一段又一段不平凡的旅程。2003年11月，在日本举行的第9届世界杯上，陈忠和率领中国女排取得11连胜，荣登阔别17年的世界冠军宝座。 编辑笔下的陈忠和，2003年11月27日，陈忠和率队夺取第9届世界杯赛冠军以后，第一次应邀荣归漳州故里。笔者和国家级排球裁判员、漳州市体育局调研员谢宇森，中国女排漳州训练基地负责人叶小天一起，代表漳州市委市政府专程到福州接陈忠和，邀请他回漳州参加第5届海峡两岸花卉博览会。在福建体育中心的一套普通宿舍里，陈忠和与妻子李东红十分高兴地接待了家乡的客人。陈忠和略显疲惫的脸上露出开心的神色，他亲自以茶道待客，期间陈忠和的手机不时响起。陈忠和走到一边接听时，似乎在反复耐心地做着解释。原来来电都是各地热心者的活动邀请和新闻界的约访。陈忠和对我们说，没办法，我答应了家乡的邀请，其他的就顾不上了。是啊，谁不牵挂故乡山水、家中亲人呢？这是一份解不开的家乡情结。车行福厦高速公路，家乡在即。3个小时的路程，陈忠和话匣子打开了，几乎是无所不谈，国事、家事、排坛事等等。谈到夺冠时的哭，陈忠和笑着说，是真的哭了，控制不住，也不想控制了。夺冠与失败有时就是在一瞬间，一招不慎，全盘皆输。谁也不能包打天下，谁也无法胜利在握。谈到让球风波的时节，陈忠和说，这种议论不要听太多，我当时是关闭手机，不看电视，不看报纸，静心反思的。说到小儿子陈翔，陈忠和眉飞色舞。提到大女儿陈龙，陈忠和内疚地说，马上回家就可以看到了。陈忠和说，我就想回龙海老家，握一握老母亲的手，吃上一顿团圆饭，这是我最大的牵挂和最想做的一件事儿。陈忠和感慨而言，一车人陪着叹息。话题终于转向2004年奥运会的赛事。陈忠和说，我们没有退路了，只有努力去争取，想方设法去取胜。有些事是水到才能渠成，不能急呀。车子终于开进闽南地界，陈忠和目光炯炯，坚定地说，只要我们做好准备，谁想打败我们没那么容易。家乡的天，家乡的地，家乡人民多豪气。排球之乡的人们 以如潮的掌声和炽热的激情迎接英雄凯旋归来。陈忠和当着各级领导、各界人士、各位记者的面，反复要求要实事求是地评价中国女排，客观分析成败得失。2003年11月28日下午，陈忠和在花博会专场大型文艺演出中上台与广大观众见面。陈忠和衣着简朴，他和往常一样微笑着，落落大方向大家致意。台下几万名观众不住地为陈忠和欢呼鼓掌，整个场面十分壮观。当天下午，陈忠和匆匆赶回陇海石马镇解放路家中。这是一条古老的闽南老街，街坊乡亲都为本条街出了一个世界冠军教练而感到自豪。解放路159号，迎面是古老的大门。陈忠和所有童年的记忆，点点滴滴都留在了这洞开的门里，留在了狭窄的青石板上。陈忠和下车以后，在亲人和记者的包围中进了家门。熟悉的面孔，熟悉的大门，熟悉的台阶，熟悉的一切。妈，陈忠和三步并成两步走进家中，紧紧握住母亲许如珍的那一双饱经风霜的手，喊道：我回来看您了，忠仔。1997年瘫痪至今的许如珍也紧紧握住儿子的手，细声叫唤着。母子俩相依坐着，全家人围着相对，大家用心灵感应，体会着这无言的天伦之乐。许如珍老人好似生怕儿子又要走了一般，用力握着儿子的手，久久不放。冠军，忠仔，明年还要拿冠军。母亲露出微笑，他断断续续地叮咛着。 放慢速度，扩大角度，保持温度。您正在收听的是《体坛传记文学》。 陈忠和自述：在母亲的眼里，我永远是长不大的忠仔。我的母亲是典型的贤妻良母，相夫教子，操持家务。在我的记忆之中，母亲似乎没有想过自己，也没有享受过一切。她一生操劳，一生节俭，一生时时都在为我们家里的每一个成员着想，为我们担惊受怕。小时候，我每天上学前，母亲总是交代说：忠仔，要听老师的话。放学回来，母亲总是亲热地招呼说：忠仔，吃饭了。进入中学以后，我参加比赛时，母亲反复叮咛：忠仔，要听教练的话。母亲没有文化，但是在她的思想中已经形成了根深蒂固的为人立事的观念。母亲常说，人生在世，在家要听父母的话，在校要听老师的话，在队里要听教练的话。只要人们说他的儿子懂事、听话、有本事，就是他最大的享受。母亲这辈子除了上班，总是在厨房里忙活着，张罗着好东西，自己总是舍不得吃，静静地看着全家人津津有味吃饭的样子，这才是他最大的快乐。就在我们兄弟姐妹长大成人时，母亲却经历了丧夫、丧子、丧媳的 切肤之痛。而他自己也成为了与轮椅相伴的老人。每当想起这一切，我就会禁不住泪水直往心里流。母亲这一辈子吃的苦，受的罪太多了，各种不幸接踵而来，直叫母亲肝肠寸断。1980年，我的哥哥走了。正值年轻力壮的哥哥出差漳浦途中死于车祸。当时我正在中国女排当陪练。大哥平和是一个工人，本分朴实。他是家中的顶梁柱，上孝父母，下护弟妹。他对我一向疼得很。我下乡务农的时候，他宁愿自己节俭，也要塞些零钱给我，怕我受委屈。哥哥一句话都没能留下就走了，只留下寡嫂幼侄。哥哥的死，母亲哭得死去活来，几度昏迷。他如何能忍受着一个鲜活的生命顿时逝去？有什么比老年丧子还悲惨的事情吗？儿子是母亲难以割舍的心头肉啊。他的泪水几乎流干了。1992年，我的前妻走了。我是1986年2月4日和前妻王丽丽结婚的。她原是福建青年女排队员，也是陇海人。共同的爱好，共同的志向，使我们走到一起。1992年1月20日，王丽丽到厦门出差。下火车时，一列列车勾着了她的背包，竟然将她活活卷于轮下。噩耗传来，母亲哭得天昏地暗。闽南习俗，媳妇如女儿，同样是十指连心呢。1996年，不幸接踵而来。一场大病，直叫劳累一生的母亲突然瘫痪了。当时我正参加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听姐姐来电告此消息，只觉得天旋地转。母亲一辈子含辛茹苦，善心如丝，却为何如此灾难不断呢？2000年，厄运再度袭来。父亲突发脑溢血，前后昏迷了78天。我当时正在漳州基地训练，正准备随队参加2000年的悉尼奥运会。我临出国前交代家里，一定要想办法让他等我回来。可是家里怕我分心，一直瞒着我。我一直到10月3日回国才知道的。父亲他老人家是于2000年9月23日去世的，而那时不孝之子远在悉尼。父亲去世给我带来无尽的思念。我自幼爱上排球，就是出于父亲的鼓励。常年在船上漂泊的父亲最常用的口头禅就是男儿当自强，输人不输阵。我上山下乡的时候，是父亲亲自送到农场。那天他老人家还在农场为我们知青上了一堂忆苦思甜的教育课。父亲说，旧社会的苦是真的苦，百姓们破衣烂衫，挨饿受冻，还要处处遭白眼，没前途啊。跟着共产党，只要肯努力，只要肯打拼，行行都能出状元。下乡种地怕什么？你们才会知道天下农民吃什么，想什么。 父亲的话，我记了一辈子。父亲的去世对母亲的打击太大了，她从此连说话都无法连续起来，整天躺着，每天最多只能起来坐20分钟左右。现在，我最担心的就是母亲。养育之恩，无以为报。能拉住母亲的手，陪她吃一顿饭，这种普通家常事竟成了我最大的心愿。梦里依稀慈母泪，排坛变幻冠军杯。我知道我是无法侍奉在母亲身边的，这些重担都压在我的姐姐姐夫身上，特别是二姐陈淑丽，她现在办理了退休手续，全职在家看护母亲。相形之下，我真是不孝之子。但是我更清楚，我能献给母亲的礼物，只有拼命工作，干出成绩回报他老人家。人到中年，许多事无法周全。我现在特别感谢的，是我如今的妻子，李东红。我认识东红是在1992年，那时我从中国女排回到福建女排当主教练。东红家在闽南泉州，他原是福建女排队员，退役后就读于中南工业大学，毕业后在福建某公司工作。我们原来就认识，只是不太熟悉而已。离开排坛的东红出于一份难以割舍的情缘，时不时的会回到福建队看一看。那时正是丽丽刚走不久的时节，我中年丧妻，经历着人生最为沉痛的低潮时期。东红陆陆续续听说了发生在我身上的这一切，极为同情我的境遇，也很理解我的心情。东红和队员们相约来看我，当时我的单身宿舍毫无生气，凌乱不堪。东红马上帮我料理，我当然十分过意不去，因为她是一个姑娘家呀。过后，东红时不时还来，执意要帮我整理内务。东红最大的优点就是心地善良，大气大度，可以说是东红鼓舞起我重新开始的勇气。就这样，我们就慢慢来往了，也谈得来。女人是水做的，我被东红水一样的心融化了。1995年元月，我们终于走进结婚的殿堂。在此，我要再次感谢李东红，是他再次的给我一个小家，再给我一个完整的陈中和。我是幸运的人。 放慢速度，扩大角度，保持温度，您正在收听的是体坛传记文学。 1995年7月，郎平从大洋彼岸归来，出任中国女排主帅，他随即邀请我赴京任助理。这又是一次重新开始，我踌躇不决，难以成行。一方面，中国女排的冠军梦在我心中激荡；一方面，温暖如春的小家又叫我难以割舍。思虑再三，最后我登机去了北京。我对东红说，我走了，为了中国女排的翻身，我应当去搏一搏。 2001年，东红知道我当了主教练以后，他的第一句话就说：“中和，我对你有信心，放心干吧。”2001年春，我从福州到郴州基地与大部队会合，东红还是一句话：“别管我，放心去吧。”他常说，自从嫁给我的那天起，就有充分的思想准备，甘为我的事业和家庭做奉献。每次回家时，我都会因为过意不去而抢着干些家务，以弥补平时因为工作繁忙无法兼顾家庭的愧疚。但东红心疼我，总是不让我动手，尽量让我少干活，多休息。为了排球事业，也为了东红，我唯有拿出成绩来报答。我知道我在家，东红只是多些安慰，我其实也帮不了什么忙。我走了，他就更苦了。他一个人带着儿子，又要上班，又要管家，可他依然无怨无悔。亲情、人情、乡情、爱情，我欠的太多，太多了。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体坛传记文学为您带来的《笑对人生》陈中和自述。有句老话叫做“宝刀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而对于陈中和来说，家庭成员里接二连三的不幸，也应了一句古训，叫做“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面对家中的变故，陈中和又是如何应对的？我们将会在明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您讲述。也欢迎大家接着选择收听北京体育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City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这一刻，中华民族的冬奥梦想照进现实。 这一刻，双奥之城的冰雪之旅开始启程。 2022年冬奥会会徽“冬梦”以汉字“冬”为 零。会和冬残奥会火炬飞扬，正式对外发。 看，冬奥盛会正张开怀抱。听，冬梦的旋律正四海飞扬， 希望能坐着那京张高铁到崇礼去观看冬奥会滑雪比赛。 希望冬奥会之后能走进冰丝带，也感受一下咱们冬奥标准的冰场。 我希望成为一名冬奥志愿者，为咱北京冬奥会贡献一份力量。 亿万个心愿交织，汇聚成同一个梦想。 中国人民一定能在北京为世界奉献一届精彩、非凡、卓越的冬奥会。 爱运动的你非常自律。 来来来，各位学员，今天我们就练到这儿。我提醒一下饮食问题啊，鸡蛋清的主要成分是蛋白质，对于我们锻炼肌肉非常有帮助，但是蛋黄脂肪含量高，要是想健身增肌必须远离蛋黄啊。 好嘞好嘞好嘞。 于是你开启了自律的健身配餐。 小明哥，这仨蛋黄就这么给扔了，你不心疼吗？ 健身为修身，节俭更养德，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身心自律才是健身达人。